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再看张三丰把宝剑接过来，看了看左右，把脑瓜一拨楞，胡大海听令，老胡吓了一蹦。末将在，参见军师。二千岁，我给你一支令箭，单人独马赶奔东北方向，要么40里左右前去搬兵，把军队搬来，你是首功一件。如果办不成这事儿，回了重重处罚。赶紧起身。 老胡一听可不干了，先生，咱把话说清楚啊。我说你是说醉话呢，你是说真话呢？那东北那块哪有兵给咱准备着？这不瞪眼胡白话吗？你们众位听听，哪有这理儿？就见张三丰把眼一瞪，瞪，胡大海，你是信口胡言。没有军队我能让你去吗？让你去我心里就有数，你少要胡说。 好嘞，咱不犟嘴，胳膊拧不过大腿，可有一样，我要到了那块瞅不见人，这责任谁负？ 二千岁，你就别说废话了，要没有人那就是我胡说八道。回来，我把我的人头交到你的手中。 妥了，好，我就喜欢这样的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。咱们一言为定啊，回来算总账。先生，那我闯连营，我一个人闯得出去吗？你横得想想办法吧，就把我一个人怼出去你都不管了，那可不行。贫道自有主张。花云听令，在。于金彪听令，在。你们两个人领马步军兵5000，今夜晚间掌灯之后，偷偷的开关落锁，赶奔援兵的连营。你们就假意攻他的连营，把项文忠和焦廷给吸引住，趁势把胡大海护送过去，不得有。 遵命，遵命。 大家从城楼下来，咱们不说。当日胡大海饱餐了战饭呢，一直等到掌灯了，于金彪跟花云都准备好了，开关落锁。再看老胡装束停当，双手端着枪，前面有花云开路，背后有于金彪断后，这军兵偷偷摸摸就赶奔元朝的连营，谁也不说话。你要仔细一听，今儿晚这个天也特别的黑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对面不见人呢。但是看得最清楚的就是猿人的灯火，串串蜈蚣灯高清的火把， 又听见人喊马嘶。这时候离着人家的壕沟就不远了。华云回头看看胡大海，一时之间你做好准备。这口令一直通到后面，凡是闯连营的军兵把武器都准备了，大伙就憋着个劲儿，一鼓作气好冲过去。咱们单说华云手中擎着冰铁棍，走来走去就到了营门外的壕沟边了。他刚一到这，被援兵就发现了。哎，了不得来投营的！一说来投营的，串锣响亮，抬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可了不得来有投营的，咔嚓吱吱吱吱，连火枪带弓箭是万弩齐发，双方就展开一场激战。老胡一马当先，手舞大铁枪，来了个捻捅，中中中中中中中中，噗噗，哎呀，噗噗噗，噼啪噼啪。花云掌中的冰铁棍，于金彪掌中巨齿飞镰大砍刀，再加上几千义军跟小老虎一样，一鼓作气就闯过连营。把老胡送出有五里地去，这些人这才站住。老胡一带瞪，冤冤冤！哎呦，累死累死了！老胡把脸上的汗擦擦，回头看了看，援兵没追来。各位请回吧，咱回头再见呢。于金彪一抱拳，二千岁前途保重，早后佳音。哎呦，大头鱼，别说别的了，咱也不是背后讲究人呢，新来的军事狗屁真人张三丰，他懂得个狗屁，你瞅他那模样，我看呢满嘴胡说八道。当然了，把援兵搬的是最好，要没这么八宗事儿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他故意找我的小脚，我也就不回来了，干脆回黑风山另立山头。众位，咱回头见。说这话，胡大海一拨马奔东北方向下去了。这块于金彪花云领着义军往回杀，怎么样交令咱不必细说，单说老胡恨不能累生双翅能飞到四十里那个地方。等到次日天光渐亮，红日东升，胡大海心里头妖摸着，没四十里也有三十五了，这什么地方？这马是徐徐前进，打凉棚他往四外一看，出来山就是岭，山岭重叠，怪石横生，古木狼林。他这匹马走的是山路，马蹄子踏在石头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，胡大海心里想，嘿嘿，援兵在哪儿呢？张三丰纯粹是胡说八道。哎呀，看来啊，不能得罪上眼皮呀、啊。人家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我呀，就得跑断了腿。真他娘丧气。老胡光顾在马上低头想事儿。这马转过个山圈正走着，可坏了，突然马失前蹄，把胡大海吓得一闭眼，连人带马掉进陷坑。这时候在石拉子后头跟树林的里边 闯出无数喽啰兵，手中敲着串锣，弹铃铃铃铃铃，弹铃铃铃铃，弹铃铃铃铃，抓住了，抓住了，抓住，抓活的。喽啰兵手里边，有的拿着刀枪棍棒，有的拿着钩镰枪。喽啰兵来到坑边上，把钩镰枪探下去，把他拽上来，拽上来，噼啪噼啪，也不管腮帮子、耳朵、眼睛、下巴壳，反正搂着哪儿算哪儿，把胡大海吓得，把眼一闭，把脸一抱。这时候连判甲头、丝鸾带、衣服全被钩镰枪勾住了。二十几个人一叫喊：“哎呀，这真沉呐！”哎呀，哎呀，把胡大海在陷坑捞上来。又有一部分人把马也拽上来，把铁枪给捡上来，把老胡生捆二臂给捆上了。胡大海往周围一看呢，都是喽啰兵，蓝色绢帕罩头，蓝色军装号坎儿镶着白边儿，全是花里带打着火腿，大尾巴都跟撒鞋，刀枪棍棒明亮啊。这什么地方胡大海不知道，这喽啰兵归谁管更不清楚。胡大海把眼一瞪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要造反不成？”过来个当头的嬉皮笑脸：“什什么？要造反？本来就造反嘛！你哪来的贼模鼠眼的？我叫你废话！”乒啪，给老胡削俩嘴巴，然后拿出块黑布来，不容分说给老胡眼睛给蒙上了，推推拥拥就推到一座山上。胡大海一边走一边心里头嘟囔，心说：“张三丰啊，你可要了我的命了，你哪是叫我搬兵，纯粹叫我送命啊！”哎呦，倒透没了。胡大海心里一边想着一边往前走，就觉着脚底下高低不平，曲曲弯弯。走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就听喽啰兵说话：“站住，站住，站住，把他看着啊，我给寨主爷送信儿去。”到里边给寨主送信去了，时间不大，送信这人又出来：“来，把他推进来，走走走走。”拳打脚踢，把老胡推进聚义分赃厅。老胡听声站住，听候人家法落吧。就听喽啰兵说话：“报各位寨主爷，这就是我们抓的这个人。”哦，来啊，把他的面罩摘掉，就是那轻纱给解开了。胡大海眼都花了，缓了半天这才看清楚。一看这座聚义分赃厅是一座大庙改的，把那神像全挪走了，正中央有七张桌案，闲着两张桌，闲着两把椅子，这阵上面坐着五个人。他往正中一看，呀哈，不用问，这是总辖寨主了。就见此人身高八尺左右，细腰炸背，滚圆的身子骨，面赛银盆呢，两道马刷子眉飞通两鬓，一对大豹子眼锃明刷亮，狮子鼻子，四方口，厚嘴唇，牙排碎玉，两个大山峰的耳朵，微微有点八字断梁的胡须，看这样30岁上下，头上戴着月白缎扎巾，上头安着18朵黄绒球，又叫满天星， 顶梁门，倒拉三间刺龟，并查英雄胆。身上是穿白挂素，蓝色狮子畔勒着，灯笼穗左右飘摆。外面配的银灰色英雄大氅，腰悬宝剑。你别看是个山大夫，望着一座稳如泰山，大有神圣不可侵犯之意。在他左右都坐着俩人，两个黄脸的，两个红脸的，年岁都不超过30。在背后站着40名喽啰兵，一个个身材高大，手中拿着舞剑兵器。给正中央这白脸的捧着一条亮银盘龙棍。 胡大海一想，哎呦，完了完了，这条命算搭上了，把脑瓜一拨了，一语不发。就见这个总辖大寨主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，把桌子一拍， 噔， 我说下面你是谁啊？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？谁派你来的？你到我七雄山附近所谓何事？ 胡大海这才清楚，呦呦，这叫七雄山呢、啊、我没事上你这儿来找谁呀？我是搬兵去。像这胡大海也不对，你就跟他说了实话就得了。 老胡一看正中央这人挺横，他这脾气也上来了，把眼珠子一瞪，去你娘的，你管我是谁呢？你管我谁派来的？你不就是臭山贼吗？今天爷爷不慎被你抓住，要杀开刀吃肉张嘴皱眉头，不算英雄好汉，给我来个痛快吧。 这个山大王一听，眼眉往上一立，什么？ 你还挺横啊，我告诉你，干我们这行的杀人如麻，杀你算个尿泥。来啊，把他开膛摘心。这一句话，喽啰兵闯上来，把老胡绑在明柱上。过来一个人，50来岁，长得尖嘴猴腮的，伸手把胡大海的衣服领子抓住，一使劲儿。把前心的衣服给撕坏，然后往里边掖了掖，把老胡这肚皮就露出来了。这人好像没乐了，一看胡德海这肚子跟头号大皮球一样，用手指子敲了敲，嘿嘿，行啊，这里边净干货啊，来来来，取水去。有个喽啰兵取了一桶无根的凉水，拔凉拔凉的。再看这50来岁的喽啰兵，取了一个兜子，把这兜子打开，往胡大海面前一放。老胡一看，呦呦，零碎真不少，小钩子、小剪子、小刀子、小挠子，开膛破肚的小刀子锃明刷亮。再看这个人把围裙系好了，然后把匕首刀拿出来，在这皮子上背了两下，蹭蹭蹭蹭蹭。屁，寨主，现在就伸手开膛摘心，住手！再看这个人手轻匕首刀，利用两个手指头一找胡大海的心窝。 老胡说完了，完了，哎呦，他把眼一闭，在这等死。 就在这么个时候，门外有脚步的声音。在外头进来俩人，这5位寨主一看全站起来了。二位回来了啊，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嗨嗨，我们到后边都看了，粮草充足，没说的。另外看看弟兄们练操练得也有进展，那赶紧请坐吧， 你看我们抓住个奸细，正要把他开膛摘心。 哦， 这两个人归了座，揉揉眼睛一看，哎呀，一眼看见胡大海，两个人就蹦起来了，吩咐一声：“且慢动手，别动手，别动手。”说着转身来到胡大海的面前，看罢多时，俩人咧嘴哭开了。哎呀，二哥呀，二哥呀！胡大海闭眼等死，但是听这两个人说话非常熟悉呀，眼睛眯着的掏着看，一看的认识，正是乱石山磕头的把兄弟老三跟老五，老三汤和，老五邓玉。胡大海心里这个乐呀，哟，这哥俩怎么落到这儿来的？这条命是保住了，像那你就说话就得了。老胡这人就这么个事儿，一看瞅着亲儿了，假装不知道，把眼闭着，嘟噜着脑袋那还喊呢：“快点动手，把爷爷心掏出来就得了。秋娘养的，你们都是臭贼！我皱皱眉头不算英雄好汉。二哥，您说些什么呢？是我们哥俩，不管你是谁，你就动手得了。”俺胡某无所畏惧。哥哥，我是汤和，我是邓玉，您睁眼看看，我不管你们是什么，快杀吧。汤和邓玉气的心说你老毛病又犯了，汤和过来啪啪给老胡来俩嘴巴。二哥，你睁睁眼睛。老胡这才把眼睁开，你说这人贱皮子不？闹了半天是二位贤弟，你真没听出是我们来吗？这何苦来的呢？我说你怎么贱骨头呢？过来亲自伸手给老胡解开了。这时候那五位寨主也都站起来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问汤和邓玉，这谁？哎呀，汤和邓玉一扑着脑袋。我说五位贤弟，你们怎么就不知道呢？昨天咱们还说着呢，这不是乱石山磕头的老二，我二哥胡大海吗？这几个人后悔的要命，扑倒在地给老胡磕头。二哥在上，我们给二哥施礼，不知者不怪，恕小弟冒犯之罪。老胡一看叫哥哥，来了劲儿，把大肚子一舔，起来起来起来吧。我有这么对待哥哥的吗？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把我开膛摘心，够狠的啊。这是我们老三老五赶上了，要晚来一步，这是我早见阎老五了。哟，二哥，我们不知道，您别生气了，您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您随便处罚了。行行行，你们讲话了，不知者不怪，请起请起请起。胡大海把肚子一拍，我这衣服都完了怎么办？给您换一套。又给老胡找了一套合适的衣服，让老胡往正中央这把椅子上一坐，其他人环坐在左右。胡大海这才问汤和邓玉：“老三老五，你们怎么落到这儿来？”哎，你听我讲来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那一天》，由石顺义作词，张伟作曲，平安、王雅杰演唱。